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57集。 我不想欠别人的。 好了，这回他听明白了，于是眼珠子滴溜一转。 既然这样，那我给你个报答我的机会。 话音刚落，就把一只冰凉的手塞到了猫肚子下头，随即一声尖笑。 嘿嘿，我就知道你这儿暖和。 靠，你故意的吧？ 吴一舟被冰得一激灵，才刚长出的一层薄毛还不够自己保暖呢，天杀的女主人居然还要雪上加霜，可到底还是没有跳开。 是啊，谁让你想谢我又不直说，还什么不想欠别人的，难听死了。 连钱带卡都给你了还不满意，还要听好听的，你够难伺候的。 别，我可不要。你这屋里的东西，记忆好的坏的，都是你原来生活落下的念想，你得给自己留着，他们在这儿你才会一直想办法的找回来，我说的对吧？ 吴一舟没回应。吴样勾了两下被他肚皮压住的手指，敲敲他。 我知道你听见了。 有人动，那只呢？ 什么？ 他一时没明白。吴一舟干脆爬到女主人腿上，把自己摊成一块柔软的真皮毯。 两只手都伸过来吧，给你免费暖一会儿。 吴样没想到他是这个反应，怔了一会儿，意外之余竟还有那么一点点感动。其实他刚刚只是故意逗他的，猫崽子大病初愈，手术之后打了4天的营养液才恢复正常体温，他哪舍得让他给自己暖手呢？最后他只是低下头，轻轻在他小耳朵上啄了一下。 先别盲人放弃，我会帮你的，你自己也得加油。 猫耳传来的奇妙触感让吴一舟措手不及，直接僵成了衙门口的石狮子。猫科感官灵敏，却未必总是好事儿。比如现在女主人突然凑近的温热鼻息落在一处，却被她本能地放大了千倍万倍，蔓延滋长，最后卷成一股汹涌热浪，搅得她胸闷气短，头晕目眩。她身上都是无恙的气味。片刻之后，房间大亮，吴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出去推好电闸。他拍着手上的灰回到客厅，冲他得意一笑。 怎么样，我厉害吧？ 他还有些恍神，一时之间竟觉得吴阳是和突然降临的光亮一起出现的。上午9点半，一位穿着灰泥大衣的男人，一手托着新鲜的热咖啡，一手提着公文包，像往常一样走进写字楼的电梯，按下绿锁的到达楼层。男人35岁上下，个子不高，微胖，一张圆脸，戴着副精致的圆框眼镜，头上的发胶香气和身上的古龙水味狠狠地打着架。电梯到达，他刚一下提箱就出其不意地被人拦了下来。 曾律师，你好。 对方是位陌生姑娘，似乎在这等了挺久，看见她上前一步，大方笑笑。曾瑞微正。 您是？ 我是沈婷表妹。 吴样脸不红心不跳的胡诌。 关于我哥的那场事故，想和您聊聊。 事故？ 曾瑞一时错愕，大概因为事情过去太久，他蹙眉想了一会儿，才好不容易记起来，语气难掩的意外。 您找错人了吧？ 看来除了那份不得不留在卷宗里的笔录外，曾瑞的确没有向任何人提起他曾出现在车祸现场。吴阳别有意味的笑笑， 没有吧，应该没有人比您更了解情况了。 抱歉，我确实不清楚，帮不了你。 话音刚落，曾瑞就别开目光，从吴阳身侧绕过，匆匆朝律所里走了进去。 曾律师积极协助警方调查，也该给我们做家属的一个感谢您的机会吧。 吴阳没有直追上去，而是站在原地，略微提高了音量，引得不远处的前台小妹抬头朝这边看来。曾瑞无奈驻足，有些恼怒地回过头，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但请不要来打扰我工作。 吴阳不是来闹事儿的，本意也不是想引人注目，他只是想让曾瑞知道，如果他想，就能有一万种方法来打扰他工作。他缓步走到曾瑞身边，小声问他， 现在能聊聊了吗？ 我10点还有个会，有什么话您就快点说吧。 曾瑞将吴样带到律所的一间小会议室，放下公文包和咖啡，脸上显出轻微的不耐。吴样拉开椅子坐下，也没绕弯，直接问道， 您那天是跟我哥一起从晋城回来的吗？ 短暂的犹豫之后，曾瑞不咸不淡地嗯了一声，随即又立刻补充， 我们业务领域相近，合作比较多，那天在晋城有个案子开庭，结束之后就一起回来了。 撒谎，这样啊。 吴样意味深长地点点头， 那您是坐我哥的车还是？ 我自己开车，跟在沈婷后面不远。 所以您看见事故是怎么发生的了？ 其实没太看清，当时天色很暗，车速又快，我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冲到反向车道了，我还以为是他车子出故障了，想靠边停下看看，但对面开来的大货车马上就撞过来了。 和案卷里的证词一模一样。 后来您就帮忙报警了？ 是大货司机报的警，我第一时间拍了他的车牌，怕他跑了。 那我哥当时什么情况？ 吴样一口一个我哥，叫得自己都快信了。 挺严重的吧，半个车头都撞瘪了，只有后座的一个门能拉开，我们本来想先把人抬出来，但试了下没法弄，最后只好等救护车过来。 他随身带的东西是您帮忙收的吗？ 不是，当时只想着救人，没顾上收东西。 吴样却坚持追问， 我哥有个随身带着的录音笔，白色的，你也没印象吗？ 没有，没看见。您还有别的问题吗？ 他抬腕看了眼手表， 没了。 吴样起身朝曾瑞笑着点了下头， 谢谢曾律师。 哦，您自便。 说完就提着公文包迅速离开了会议室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， 咪咪。